还是没有睡懒觉的人。 我只是想证实一下有多少人听到了这句话，而证明有多少人没有睡懒觉。 如果听到的话还可以给我们留个言，对，冒个泡。 因为我是这样想的哈，咱们再让大家留言之前我是觉得如果咱俩不工作今天铁定要睡懒觉吧。 对，而且今天我明显感觉路上的车啊人啊 太少了， 少了很多， 太少了。 对，然后我昨天的时候 一路畅通， 对，昨天 我从望京到这儿只花了15分钟，太快了。 对，昨天的时候，我记得我们下了节目以后，我还给一个朋友打电话约这个18年的事情，结果给他打电话，他居然不接，哎呦，我感觉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况。后来下午1点，他回过来说他刚睡醒 啊。哎，我跟你说，就是我要跟大家说一个这个背后的小故事哈。因为我们节目是每天早上直播嘛，所以在今天中午12点之前要报一下稿签，这个稿签就是你明天聊什么内容。然后一般情况下我是要求12点之前的嘛，然后我们那个监制老师姓韩，韩老师总是要求我们12点之前必须准时报，晚了1分钟他就会艾特你。哎，稿签呢？昨天呢，我睡懒觉，我昨天下了节目回去就睡了，太困了。我就跟韩老师说，我说我下午3点醒了，然后我说韩老师，那个不好意思，我太累了，我回来就睡觉了。然后那个我稿签我马上就报，然后韩老师过了半小时回说没事儿，我也刚睡醒。就是好像年末的时候大家结束了，终于结束了繁重的这个工作日的内容，就特别想好好的放松一下。所以我觉得今天早上应该有很多朋友呢也是在休息的状态当中，如果是早起的话那真的是厉害了。 对，而且早起肯定是有别的事情吧，如果是您在路上的话也要注意安全。2017年的12月31号是最后一天了， 最后一天了。 明天的话我们将迎来2018年新的一天、啊、所以说在这一天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在路上啊。如果您睡醒了正在看直播的话，说明您真是 勤奋 啊，给您点个赞。 2018年一定发大财。 对，祝您2018年继续听我们节目。 好嘞。那行吧，咱们抓紧时间跟大家聊一聊非常有趣的资讯好了。在这之前还是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哈。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吗？厉害炸了。从2017年6月26号开始开播，是全国第一个可视化的广播平台。那如果您在北京地区的话，通过 FM98.2 AM927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如果是想看视频直播，想看看主播长什么样子，想跟我们进行互动，方法特别多。比如说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屏幕的右下角就有这个二维码哈，你可以扫一下，点击关注，点击视频直播进来就可以看见影了，还能发这个图片文字跟我们进行互动，或者是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也可以。我看到在花椒直播拈花一笑已经来了，说来送别了，2018年节目没了。 咱们 是的， 对，今天我们是一个缅怀的啊，总结一下微微一笑这一年这半年多的这个心路历程啊。 对 啊，你看把珊珊折磨的是吧。 其实今天这个节目就咱们两个人来主持还是一个挺有意义的事情，因为我是微微一笑的算是制作人吧。虽然这个工作量非常小，就是我不是特别尽职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制作人的角色，但是因为韩老师虽然管着我，可是很多事情还是自主权稍微大一点。但是呢张悦是新一年这个节目改版之后青年说的制作人，然后他也算我们领导了。我们也算是一个交接棒的形式， 对， 对不对？ 不，我觉得我是这个频道派下来的。 有，哎，听见没？听见了吗？派下来的， 对，派下来的， 是上边派下来的，派下来 就是组织派下来的，负责这个我们青年说 提升早间节目的质量，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 对什么？对我们节目质量很好。 对，然后领导呢，这个非常关心我、爱护我，希望我多上早班吗？ 真不容易， 真不容易。我想想18年每天要早起就难受了。 对，就是，但是我是认真的，觉得早起还是给我带来了很多很多好的改变的。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比如说脾气更加的暴躁。皮肤更加的暗淡啊，朋友更少啊，也没什么其他的特别大的好处，这条就不错了。 哎呀，这个听早间节目的朋友们多多理解我们这个做早间节目的主持人，他们每天要早起起来，这个而且 其实吧，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早起的主持人其实他晚上是睡不好的。 哎，是。 对，因为他心里总要有一根弦，就是啊，明天的早晨我要做早节目， 嗯， 然后我还要提前准备好明天的一些节目内容， 嗯， 其实是挺熬人的，嗯， 哎，年华一笑说感觉商月还没有睡醒呢， 对，就是我可以给大家透一个底，我是几点 几 分起的，几点几分睡的， 胆儿真大，你不怕领导听见呢？ 我是1:31睡的， 嗯。 当时接了一个电话，一个朋友，他说他失眠， 他失恋还是失眠、啊？ 失眠。 嗯。 然后我说那个我明天早晨要上早节目， 嗯。 他说哎呀， 怕什么的？ 没有，他不是这么说，我不信。 你现在跟他视频聊天，跟他连线。 对，嗯，每天早晨要早起，头上晚上还要喝酒。 这是了解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留的言，你看， 哇， 每天早上要早起，头天晚上还要喝酒。 我感觉这个人好像是我们频道的人啊， 很像是不是？咱频道都是这个生活作息。 嗯，不过那个、 今天早上几点起的还没说完呢。 今天早上我不到7点就起了。 嗯， 对，然后起来以后就开始磨叽。 嗯。 对，磨叽完了以后，我主要是还早晨七点之前起完以后，我去地库把车打扫了一下。 嗯、 对，因为我想明、 哎、怎么还有这个行程？ 对啊，因为我想明就是 要以就是 对明天就2018了， 以一个新的面貌迎接新年。 对，然后我就有强迫症一样的把车上的东西有一些脏的，有一些垃圾啊，全部就丢掉。 嗯， 然后 这样好不好？张宇，就是我的车在楼下啊。 哦，是吗？ 有点脏啊、哦，是不是朋友？就看今天了。 好的，下了节目以后啊。 啊，各自不相见是不是？ 啊，有人 星光大道丹尼也来了，说珊珊早，张宇早。哎，我想问一下你们俩，这个留言留的这么早，你们为啥起那么早？ 嗯， 2017年的最后一天，怎么不睡个懒觉什么的？ 对，是不是学生啊？ 是不是为了我们俩呀？看这个提示给 哎呀，我感觉有大家的陪伴，瞬间我们的这个就是这种 精神就好起来了， 精神就好起来了。嗯， 我们就可以计划出去玩的事情了。 嗯，好， 我觉得我的状态还是挺好的，我就是始终睡很晚的那种状态。然后今天早上来的也比较早，因为不堵车嘛。 嗯， 然后我昨天晚上3点睡的。嗯， 哦，你为什么这么晚才睡？ 不记得了。嗯， 不记得了。 啊。 那我觉得你这个精神状态还挺好的。 对，可能我的确属于较少的人。 对， 嗯，我只是脾气暴躁而已。 其实我还有一个感慨，我要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可视， 我特别喜欢感慨。 就这个可视化广播，真的，其实还是挺难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是平时大家看不到我们的状态的话，我们完全可以披上一件衣服，穿上拖鞋就出来。 嗯， 对吧？ 对啊。 嗯，像我可能就里边不穿，然后外面穿个羽绒服就出来了。 我不是很想听见这句话， 但是呢，这个居然被大家发现了这种这个要可视化的状态，就是睡醒没睡醒。 等会儿，以前只做广播，你在新闻台的时候，你播新闻 就穿着大裤衩， 经常里边不穿，外头包着羽绒服， 就穿一背心然后穿一大裤衩。 你刚才说的是不穿， 不穿，对，不穿，然后有的时候穿一军大衣，然后就上半身不穿。 不热吗？ 热， 憋着 。啊，然后就觉得这样就像在被窝，对，像在被窝里一样。 在被窝里直播，能播出新闻的时效感吗？ 哦，绝对没有问题，超棒的。 你声音状态也 OK 的。 对， 然后明年的时候我们可以来一段。 可以，大棉袄黑二棉裤，里头是棉条，外面裹着布。 太棒了，哎，看来大家都醒了不少啊，而且很多人都来给我们打招呼，嗯。 助力豆说7:30上节目，7点才起，是不是住得很近呢？ 对，很近，距离电台总共也就300米吧。 真的？ 真的，我就住在那个建华南路上。 那个酒店吗？ 对，酒店旁边的酒店旁边的小区。 哇，厉害！ 对， 太棒了。 嗯， 然后年华一笑说这个张月，你待会儿不是要去我车上帮我打扫车吗？他说珊珊车里有酒，张月备好故事。你怎么知道我车里有酒？ 是这样，我怕这个对吧？把故事讲的太多。 嗯， 明年我没有办法上节目了。 对，一个一点点讲，在节目里面慢慢讲。 嗯， 哦，年华一笑还说为什么珊珊不记得事儿了呢？是因为他喝酒去了，喝断片了。没有，我昨天没喝酒，我好像没喝酒。我没喝吧？嗯， 应该没有喝吧？ 我不知道，我想不起来了。 你今天能来上节目太奇迹了。 我昨天有在计划新年旅行，我昨天去看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地方，叫做白川乡，在日本。它有一个点灯的活动，我就想计划，我今天过年的时候要去哪玩呢？大家有没有计划新年的时候去哪里玩呢？而且呢，其实我们今天搜集了一些非常有趣的小物，是过年的时候或者是任何时候旅行计划的时候都可以带上的非常有趣的旅行装备，跟大家推荐一下，好不好？ 好，首先我们看到的第一件装备是这个一个旅行箱啊。 对 啊，一个 特别喜欢我这个 对粉红色的旅行箱。这是一个国外的品牌啊，叫什么呀，推出的一款梦幻的粉红色行李箱啊。而且售价其实这样看也不是特别贵啊，$225啊，四种不同的尺寸，粉红色挺好看。 而且它其实是可以充电的，好像 它可以这个直接在这个行李箱充电。然后大家可以看一眼， 长这个样子，不好意思啊，我今儿那个没来得及把图片弄到系统里面，我正拿手机给大家看看了，可以吗？ 而且这个这个自带这个充电装置的这个旅行箱还是可以带上飞机的啊。 是吧，可以带上飞机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款风衣吧。这款风衣出自可以穿戴科技的荷兰一家非常牛的设计师之手，他与荷兰的瓦登海洋协会合作，为在瓦登海洋岛屿自然保护区工作的户外向导们设计了一种时尚的风衣。那这个风衣它的这个也可以为手机充电，而且能充2个小时，还可以通过连通 GPS 设备解决向导们长时间在外行走的用电需求。 它是在风衣的正面有三个那个太阳能的电板，你就在外头一直走啊，在户外走的时候，那个电板就充满了，然后有个小插头，你就可以连上手机充电，还能防风，而且这个风衣设计的还挺好看的，我觉得如果不是特别贵的话，我还挺愿意买一件的，但是好像没有看到价格，是不是？ 而且我觉得设计挺好看的，就是它那三个那个充电板，正好感觉像 对， 像三道那个横线一样，很好看， 对，装饰的那个造型， 对， 是不是啊？ 对。 一个旅行箱，一个风衣，大家听一下，待会儿我们来看看在最喜欢的是哪一件，如果价格相似或者是能突然得到一件新年礼物的话，你会想要哪一件，好不好？特别喜欢选礼物，虽然最后也不一定会得到。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人字拖吧。虽然是这个 对，人字拖是吧？而且其实我觉得人字拖大家是去海岛的时候会经常想买的一件东西。我有一个女生朋友，然后关系特别的好，然后她就属于一双人字拖穿了好多年的那种，因为她说很难找到那么好看然后那么好穿的人字拖。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呢是一个巴西人字拖的品牌，然后与一个法国的知名设计师推出的一个春夏系列，基本上是颠覆了我们对人字拖的一个惯常认知。待会儿看图你们就会知道了，它这个设计呢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在给人字拖做减法，想要把鞋的前部做得更有机一些，穿起来没有负担又时尚。比如说运用不对称的线条，或者是用点和线来做一些结合，做一些设计，很适合带去海边度假，而且很便宜，售价是在30到40美元不等。我看了几双鞋，我是真的觉得挺好看的。不知道镜头前有没有女生，现在你们瞅一眼，这真的算很好看的人字拖了吧？ 我怎么觉得都差不多嘛。 很漂亮，好不好？这个人字拖比一般的那种，就是你都能想象得出来，一般沙滩上卖的人字拖长什么样子。就这种设计极简风的，然后有点现代感的，然后质感还不错，我觉得我就一定会买耶。 对，大差不差的啊，我感觉差不多，啊，都一样。接下来我们再来， 好像都差不多。 接下来我们再来介绍一个背包吧，这个背包是轻质量但是容量大的一个双肩背包啊。这个公司的广告是这样说的，说如同云朵般的轻量，同时具备大容量，它采用独特的弧形轮廓翻盖设计，拥有一个防冲击存物空间，可以收纳太阳镜、耳机等易碎物品。然后拉开这个顶部的翻盖，内部的空间非常的充裕，可以收纳外套、鞋、运动服、书籍以及更多其他的物品。所以说啊，这个背包呢既轻，然后装东西又多，大家可以看一眼啊。 嗯，要不然就这四件吧，先推荐给大家。 好， 你说呢？ 嗯、 这四件，问问大家更喜欢哪一件？是什么来着？一个粉红色的行李箱，然后一个那个可以充电的防风的风衣外套， 嗯， 是吧？然后那个人字拖， 嗯， 然后是这个背包，然后就各种多功能用途的背包。 对、 嗯、啊，如果是你马上要出去旅行了，你可以从这四件装备当中随便带走一个装备。 嗯， 啊，你带哪个风衣啊？ 对，肯定是风衣。巨帅， 这都不用选，真的是 巨帅。 好，除了风衣，风衣那剩下三个行李箱、 背包， 男生的思维就是这个样子，对不对？就是完全以实用性来决定。 对，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是那个人字拖。 因为那个粉红色的行李箱实在是太粉嫩了嘛。 不是，就感觉行李箱很笨的。对，我一般出去我都是背着一个包，什么都、什么都不管。 好嘞，所以这四样东西对于张悦的这个排序是风衣大于背包大于人字拖、大于粉红色的行李箱。 珊珊你呢？ 我啊， 嗯， 风衣如果很贵的话，你还会排在第一个吗？ 会的。 啊、卖两万。 卖两万也会的。 那好，其实我觉得我也是可能风衣排在第一个，因为挺酷的、你知道吗？而且就是贵嘛。 对，然后、贵啊，我都没看价钱。 我没写价钱，但我觉得肯定不便宜。 啊， 肯定比人字拖便宜贵吧？嗯， 哎，肯定的。 我是那个风衣，然后大于人字拖。 啊， 有可能人字拖更大。 哦， 因为人字拖对我来说更实用。 哦， 风衣怎么拍照嘛？只能拍一张。 哦， 然后人字拖很实用啊。 嗯、 然后人字拖底。 人字拖底。 对，人字拖底。 然后风衣底啊。 对，按照同等价值的话，就可以给我就是多一些人字拖。 啊、 这样我就可以就是很少 换着花样的穿。 对对对对、人字拖大于。 大于风衣。 大于行李箱。 大于行李箱。 粉红色的。 嗯。 然后。大于背包， 大于背包， 背包好傻， 对，好傻。 女生都觉得那种双肩背包很傻，好不好？ 嗯， 行吧，咱们那个，如果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计划新年旅行的这个计划哈、如果有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直播平台982魔力工厂，或者是花椒直播间活力982里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啊，告诉我们、你打算去哪玩呢？不管你去哪儿的话，微微一笑或者是青年说，我们的青年广播都会与你同行。我们来听一首黑薄荷乐队的《与我同行》。 这就是我的生活。朱莉豆问说是新年去哪玩还是春节去哪玩都行，嗯，看你怎么理解新年了，对不对？是新的一年还是咱们中国人传统的春节之后的那个新年？ 嗯，这两个新年其实都过得挺好的，是吧？嗯， 是的。 因为这个2018年，哎，而且好像我观察了一下，2018年2月15号是 春节初一，除夕 那个除夕 哦，是吗？ 对，然后腊月29是2月14 呀， 对，所以其实挺好的啊，就有些我们不能说，但是我觉得2月14对于我来说是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日子。 怎么了呢？ 因为2月14号这个是腊月29嘛，对。 有故事啊，张悦同学。 到2月14号的时候再给大家讲吧。 对，然后呢，在我们跟大家聊一条这个资讯之前呢，还是要跟大家希望大家最近有看到那个昨天晚上我在刷屏18岁的照片吧？ 嗯， 你们有发这个朋友圈吗？如果有的话，能不能把这个图片也发到我们的微信直播间982魔力工厂里面啊？哦， 对， 一起来互动一下大家18岁的样子，好不好？ 对，那个我们的这个我的朋友圈的群里面真是炸锅了。对，有高中的群，高中群里面就发那些高中的照片，大学的群就发大学的照片，把所有的黑历史， 我又收到了很多我小时候的照片，太吓人了。 哎呀， 不能接受。但是大家出去玩的话，咱们今天既然聊了很多出去玩的话题嘛，很多人是出去用这个，现在很多人也不会带很多现金，或者是偶尔卡呢也会做一些设置，更多的其实用扫码支付，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哈。跟大家分享一条这个规定好了，最近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规定发布了，条码支付安全技术规范，还有条码支付受理终端技术规范，在技术和业务上双重规范了治理条码支付已经存在很久的这样的一个乱象。这个新规定呢是2018年的4月份开始实施，还有4个月的时间。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新规定，就是我们这个线下的静态的扫码支付方式，每人每日最多不能够超过500块钱。 哇，这个很限制我们啊！比如说我们要买一个东西， 对不对？ 然后比如说1000块钱，那肯定就买不到了。 这种静态码的场景其实是一些小额的，比如说是这个你如果是在非常正式的消费场景的话，都是有扫码器的。但是那种静态的是指，比如说你要去扫它那个二维码，经常贴了一张纸的那个，大家应该都会有经常有这样的一个应用场景哈。是通常出现在比如说街边小店呐，然后或者是出租车司机呀，或者是快递呀，比如这种比较个体的经营者身上啊。通常会遇到静态的二维码。 很多人就会问是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对不对？ 为什么呢？ 对啊，那么这个央行也表示了，说在防诈骗方面啊，非常有意义，把静态二维码的欺骗可能性降低到了500以下。商户信用卡二维码每日收款不得超过1000，而且对用户还分了4等。 天哪，你接着说，商户一天不能超过1000，这个我觉得对商户的影响很大。哎， 对啊。然后如果没有数字证电子签名那一级别的消费，限额是5000。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防止这种欺诈吧。 对 对， 防止欺诈。因为我觉得就是你、大家应该也都会想嘛，比如说他那个二维码贴在那儿就可以收钱，然后咱们如果换张纸贴上，是不是就扫给他？ 对呀、是这样的。 有没有想过这种欺诈方法？ 对， 怪不好意思的。但如果是就是对我们个人来说，我们这个如果想出去花钱，发现哎这个二维码线下扫码，比如说我去买个煎饼果子吧，它有一个扫码的这个一张纸贴在那儿，可是我如果是想买100套煎饼果子怎么办呢？ 所以说他说的是一般情况下还是可以的嘛。 对，有一个解决方法哈，是这样的，你可以要求店主来扫你的二维码或者是要求店主或者是收款人呢点击收付款提供动态的二维码给你。因为咱们那个在微信里面操作点击收付款的时候，它提供的是一个动态的二维码，它不是那种静态的，所以说这个欺诈的可能性就会小一点。 对，没错。 好吧，那今天是2017年的最后一天了，微微一笑呢也是最后一天的节目。今天我跟张悦呢也希望陪伴大家度过2017年，一个非常美好的年末，来共同展望一下2018年的这个新的一年的开始哈。刚才发起的这个活动18岁的照片，如果你发在了朋友圈，也希望可以发在我们的微信的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里面，点击关注，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了。希望大家可以早早跟我们进行互动啦。 对， 早上现在是7:59:53，也该起了。 对。 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您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长春，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瞅一瞅，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朋友圈。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啊。那其实如果说到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的话，很多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其实已经非常熟悉了，再来为大家介绍一遍，那就是如果您在北京地区的话，可以通过双频 FM 98.2 AM 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是想视频直播，然后看到画面跟我们进行互动的话呢，有两种非常重要的方法，听好了。第一种是打开你的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关注，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了。刚才我发起了一个活动，让大家把这个这两天在朋友圈刷的特别火的18岁的照片发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面来，不知道有没有人开始响应哈。我看到了汪鹏程发了一张，今儿早上他应该是遇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画面吧，但我有点看不清汪鹏程那个是好像是一个在送东西的小哥，对吗？你是在拍他的帽子吗？帽子特别可爱，是不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我们的微信直播间去看一下哈，或者是如果大家有花椒直播的话，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也可以看到我们了。那翻滚朋友圈呢，跟大家先带来一条非常非常非常可爱、非常非常可爱的资讯。每年冬天的时候，大家都会想，什么时候开始下雪呢？今年的初雪是什么时候呢？那最近呢，在北京有一个幼儿园，为了给孩子们营造一个童趣的冰雪世界，让孩子有更多的玩法，增加乐趣，在园内人工造了雪，然后园内的白皑皑一片，树上和游乐设施都挂满了雪，孩子们特别特别开心，欢呼雀跃，戏耍打闹，争相拍照。我们也来看一下这张图片哈，其实的确是一个挺美好的一个画面。孩子们想下雪啊，奈何天还没有下，所以幼儿园就做了这样一个人工降雪的一个活动，让孩子们玩得特别特别的开心，然后让我觉得非常的暖心。然后呢，我看到评论有两条特别有趣，这个点赞最高的两条评论，第一条是来自大旭，大旭说现在孩子真可怜，连雪都见不到了啊。第二条是神神摸摸，他发的评论是这样子的，现在孩子真幸福，没有天然雪还可以人工造，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路，我觉得这两种思路的产生的评论也特别的有趣，你更喜欢哪种思路呢？嗯，这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微微一笑，早上8:05，我们先来听一首开心点的歌好了啊，一会儿来继续我们的翻滚朋友圈，我们来听一首很可爱的歌，一会儿见。 It is all mine， 认识你是我荣幸。So baby alright， 我们先开始同行，有一点 old school， 反而更脱俗。让我来告诉你，现在社会到处都是一夜情，真正爱情屈指可数。好啦，有点夸张，要看你用什么角度来描述。恋爱的配方的要素要数，两颗热的发烫的心和无微不至的照顾。上是什么大牌恋爱专家，却没有上市档次公司，只是个饶舌玩家。是带你转转玩玩，走走看看，还算是有点盘缠。去海边走走，去沙滩走走，你偷偷的跟我说你喜欢，谢谢你的爱1999。喜欢巧克力，喜欢我瞧着你叫自己仙女，前世坐车都坐轿子里。我说你神圣，说哪我仙女不会烹饪，你却说等等，外卖吃起来一样丰盛。我现在口袋里还真的没有几两银子，但有朝一日我一定要去买台凌志，可以像追风少年追寻我梦想旅程。顺便问哈喽小姐，我顺路载你一程。梦想直达列车，乘客你我和飘进车厢的朦胧夜色，接着列车渐渐飘起，从轨道脱离，伴随着月色，我们连接着车窗玻璃，像天真的孩子。你说你应该是丑丢的天使，学电视上说你来自双鱼星座，你是否有经过？我说我从天蝎那边来，可能有经过。说天空会下爱心形状的雪花，听说那弯弯月牙坐上能带你回家，于是我丢下了没有必要留下的，带你坐上月牙看爱心雪花又下了。 真的觉得最后听节目咱得走点心才行，是吧？得好好的走一走心。我跟你说话，你怎么吓成这样？ 不，我以为你是开着话筒，关着话筒啊。 我开着呢，我开着呢。 对，是咱们的节目确实应该走走心， 走走心，走走心。 对， 我看到了那个。嘚儿在问说山山水水群的马谁有，你问问年华一笑，他好像有，或者在我们的那个微信直播间982魔力工厂，你搜微信公众账号叫做982魔力工厂，在我们那个两个人的全景右下角那儿就有，看到了没有啊，就搜那个，或者是扫码 然后你往上翻一翻，好，我好像就发过两次。 对， 棉花笑说、节目最后一天了，珊珊跳个舞吧。 可以，同意。 跳完了，你来。 我肯定跳不出来啊。 你要是成这样，太逗了！你昨天能不能精神一下？你 cheer up 好不好？ 我这很精神啊，来吧。我们开始全新的一天、好不好？ 好的、你知道我想跟大家聊一聊浪漫这两个字、我觉得最后一天咱们就放松，咱不要老打鸡血，你知道吗？为什么想聊浪漫两个字呢？因为我觉得我心里还是一个挺浪漫的人。我看到那种浪漫的爱情故事，我心里就会特别特别的暖。然后就那种哇一下要化了那种感觉，你理解那种哇一下要化了那种感觉？ 没有理解不了， 要化了那种感觉， 理解不了。 就是那种哇怎么这么浪漫呀，哎呦少女心爆棚， 真的理解不了、理解不了。 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藏在英国乡间的一颗心。超级浪漫的一颗心。讲讲这个爱情故事哈。 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四个爱情故事，特别不是四个爱情故事，四个浪漫的故事。第一个浪漫的故事是跟一颗心有关系的。它是在英国有个小城叫做格洛斯特，其实是一个很小的城市，人口大概也就十几万人。在那里呢有一个非常浪漫的故事想跟大家分享。有一天有一个叫做安迪的人，这个安迪呢是一个热气球的飞行迷。 热气球的飞行迷。 对，有一回他就坐着他的热气球飞过这个小城，然后就像往常一样，飘飘荡荡的从农田上经过， 飘飘荡荡的去 农田上经过。热气球不就是飘飘荡荡的吗？对不对？但他看到了一片奇景。 什么奇景？ 有一片大树林。 大树林。 然后这个大树林里呢，藏着一颗心的形状。 哇哦！ 看一眼图片好不好？Sorry 呀、只能这么看了，委屈大家了。哎，你们看到没有？就是片树林里面有一颗心的形状。 那他是故意做出来的吗？ 是故意做出来的呀。所以这片树林背后就这藏着一个非常浪漫的爱情故事。这背后呢，有一个农场主，因为这是一片农场，这片农场呢属于一个叫做 Vincent 的农场主。然后这片树林呢，的确代表着他的一片深情和一片爱意。55年之前，他遇到了一生挚爱。后来成为了他的妻子，叫做 Jeanette。当年呢就是一对璧人啦。但是呢 Jeanette 意外过世了。农场主就对他念念不忘，他在世的时候就常常给他的妻子惊喜。现在呢农场主仍然想送他一份长久的礼物，所以他策划了许久，精心策划了很长时间，在自己农场小屋的后面种下了这片橡树林，并且在中间留下了一颗心的形状。最有趣的是这个心间流出来的那条小路正好指着妻子的故乡。超级浪漫，对不对？ 哇，这真是太 美了。窝不窝心？ 真是我觉得、就是、 好多细节。 对，很多爱情故事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这样的特别深情的、特别痴情的爱情故事所打动。然后你们有听过什么特别浪漫的爱情故事，也给我们进行分享。张远，你以前上学的时候或者是工作之后，有没有经过那种特别浪漫的，或者是你亲身经历的，或者是眼见为实的那种浪漫的爱情？ 有啊，就是在电影院看着看着电影，突然电影就停了。然后就开始播放那个。 你是陌生人吗？ 不是，就我是他的朋友。然后他真是包场看电影。昨天晚上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包场看电影。然后我们就过去给他捧场嘛。其实他是给，因为他已经是教授了。就是表演系的教授。然后他就在 戏精是吧？ 不，他包场，然后包场来请自己的学生们来看。然后这还好，有一次就是上大学期间就包场看电影。去了以后瞬间那个电影正演的最精彩的时候崩。灭了。然后大家一开始就状况百出，说是什么情况，快找那个电影院工作人员，马上要重新，就最最关键的时刻。结果哎，然后就这个 求婚。 对，就 然后大屏幕上就出现两个人的那种 VCR， 然后男主角就出来，然后深情告白，然后求婚，对不对？ 程序不是这样的。然后就是男朋友就在那个电影的就那个屏幕上说了一些话。对，然后说完以后整个的那个电影院嘣，全灯光全部打开，然后再打开的时候就已经有七八台摄像机架在那里了。 哇、 太棒 我要哭了， 太棒， 真的，我听这种故事我都会觉得超级感动的。 对，然后说了很多感人的话。然后这个男朋友最经典的是他 他求婚的方式不是单膝跪地然后捧着花去求的，他是因为他知道他女朋友喜欢喝酒，真的 是我吗？ 真的 是跟我求婚的吗？而我断了片忘记了。知道他女朋友喜欢喝酒，然后呢？ 然后就整整干了一扎啤的白酒， 天哪！ 然后就说我为了你啊，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哇，那个场景太美了，太美了。太美了， 太吓人了，他女朋友会收拾残局你知道吗？好吧，那其实我觉得，其实如果你说到这儿的话，我就很想咱们俩聊聊天吧，张月，走走心好不好？ 走走心。 就是不管是2017年的关键词还是人生的关键词，总会有那么几个词嘛， 对， 比如说爱情，爱情就是人生很重要的关键词，对不对？ 对。 2017年你的爱情发展的如何？ 2017年我的爱情发展的不好。对， 为什么？ 这个走走心就是不好，就是2017年的爱情由于工作太忙，而没有经营和维护好。 你现在是女朋友状态是吗？单身 这个吧，我觉得吧，就不能说这个，对吧？对，但是我们可以聊聊2017年对于我们的收获，然后也可以和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一块聊聊2017年对于我们彼此之间的收获。 好啊。 因为2017年我觉得我的收获就是我重新认识了自己。 哇， 对， 很重要， 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我是2016年的12月23号从新疆回到了北京，然后到现在一年嘛，整整一年。然后这次回到北京的这一年，我觉得比我去新疆之前，去援疆嘛，那段时间去援疆，回来之前在北京的一种生活状态，要重新认识了自己。参加了很多好玩的事儿。你这样吧，你回顾一下你2017年你做了几件有意义的事情吧。 有意义的事情，有意义的事情。 就像写年度总结一样， 就跟比如说咱们做微微一笑，我觉得就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对不对？ 对，这是一件大事儿。 对，然后我还是觉得有意义的事情是太个人的事情了，想说一些跟大家的这个共同相关的事情。然后我其实跟你有同样的成长经历，不是，我不是从新疆来的哈，就是2017年对我来说也是特别重要的认识自己的一年。 为什么？ 因为就是经历了一些比如说 变故， 事情，人来人往， 人来人往， 对，有的本来是好朋友，然后突然变成不是好朋友了，然后或者是多了一些新的好朋友，或者工作发生一些变化，然后不管怎么样，你总会通过很多事情发现自己，哎，原来我在这样的情况下会这么想，人会更加认识自己嘛，苏格拉底说，人啊，认识你自己， 对。 认识了之后，我们就会特别了解自己，就会知道该怎么样去改进自己的不足，该怎么去再继续发挥自己的优点，对吧？其实从爱情故事聊起来的话，我觉得爱情这件事情的确是人类永恒探索的一个话题。 因为珊珊，你那个有男朋友了吗？ 我结婚了呀。 是啊。 这有什么不能说的？ 对，然后你这 在这趁着干啥？ 对，其实今年对于珊珊来说也非常重要啊。 为什么？ 你这婚结的怎么样？ 哦，我不算今年结的婚，我只是今年办的婚礼。 对，今年这个婚礼 结婚两年了。 这个婚礼办的怎么样？ 那么回事儿吧，累死了。办婚礼太累了，亲爱的朋友们，我强烈建议年轻人不要办婚礼。祥光面罩也来了，说早上好，早上好，今天是微微一笑的最后一天喽，明天开始就变成青年说了，对，然后明天开始的青年说这个栏目呢，我会周一周二会在，也不知道能在多久。 但是我们尽量把它做好。 张月一直在，好不好？ 对，我已经拼了，真的拼了。 所以 对，我希望那个明年的青年说能呈现出来吧。 好， 2018年也是对我来说也是大事儿。 好嘞。那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资深的 DJ 或者资深的这个电台主持人哈，因为张月是做了很多年，然后以前是新闻台的主播。一般一个节目快要收的最后一天，大家会干些什么呀？ 会。这个录一些寄语，整个节目组都会录寄语。 我们节目怎么没有寄语啊？ 对，然后整个节目组的主持人都会说一说对这个节目的感情啊。然后 那我们节目没有这个环节怎么办？要不待会儿连个线吧。 还有第二个环节，可以，现在马上可以连。还有第二个环节就是，让听众朋友说一说对这个节目的印象，对每个主持人的印象。 你干嘛不提醒我呀？我都不知道这些套路。 对，这是第二个回顾，然后第三个就是，认认真真的把。 这期节目做好，因为新闻台的节目明年也有两个改版，所以刚刚我偷偷溜出去跟新闻台的听众朋友们也告了一个别，就是我作为那个节目组的成员，我觉得就是每当一个节目结束的时候，其实意味着一个新的节目的诞生， 对， 这个节目叫微微一笑，每天用笑声开启新的一天， 对，大家知道我们节目为什么叫做微微一笑吗？你知道吗？ 我知道， 咱们是都知道的，对不对？ 对， 你知道有一天我一个好朋友问我说珊珊，你们节目到底为啥叫微微一笑？我说，哎，你们都不知道。就是天天听，天天听都不知道我们节目为什么叫微微一笑。微微一笑，那个一个微指的是微信，一个微指的是微博啊。最早的时候就希望在这两个平台上面跟大家频繁的进行互动。 达到这个目的了吗？ 微信做的还行，我觉得微信还是挺，因为是张厂长做的嘛。 微博还稍微弱一点啊，但是后面我们还会继续加大力度啊。希望大家多多关注青年广播的节目啊。 好嘞，我看到了念话一笑说最后一天就跳跳舞唱唱歌。不行，要做好节目，所以要跟大家带来一条这个非常有用的讯息。我们来聊这个2017年图书消费报告吧。我觉得好像就2017年认识自己之后，2018年我有很多事情要做，其中有一件事情就跟图书有关系，所以我现在比较关注书的讯息哈。2017年的最后一周，有一个这个部门也是公布了2017年度图书盘点报告。数据显示呢，2017年购买图书人数最多的五个地方，大家看看自己的家乡，有没有中招，好不好？拈花一笑说，为什么叫做微微一笑呢？因为大笑会笑掉假牙。那个拈花一笑，我想问一下你，就是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我特别特别好奇。因为拈花一笑的那个发散性思维特别好。而且他总是出一些梗。就很像编剧，我就很想知道你是做什么或者是学什么的，告诉我好不好？2017年度购买图书人数最多的五个地方是 广东、 北京、 江苏。 你是复读机吗？ 四川 山东。这五个地方， 那说明他们这五个地方爱读书呗。 爱买书。你是 山东、江苏、四川还有哪？ 广东。广东、山东，北京、江苏、四川，咱俩说了二十多个地名，感觉 差不多。 你是从哪判断出来差不多的？ 我觉得你像山东啊、广东啊，都是一些文化底蕴比较深的省份吧。 对，然后北京也是，就是北京的文化氛围还是挺浓的，其实。江苏啊，这就是高考大省。这个五个地方呢是购买图书人数最多的人。那如果是按照购买金额来排序的话呢，排名前五名分别是北京、广东、江苏、上海、四川。它是这个上海把山东替换下去了。其实也就是上海和山东一直在用这种微弱的差距，然后来进行一个名次上的调整。可能上海人就喜欢买质感比较好的书吧。 对， 上海人比较在意质感，对不对？ 对， 我们山东人走量。 对。 战神马明来了，说珊珊姐、张悦早上好。 早上好。 张悦，你看那个谁，战神马明说的，你仔细看看他的留言。他说的是珊珊姐、张叔早上好。 哎呀，太好了，我就喜欢这个搭配。对， 是不是？ 我特别愿意让别人说我是叔。 拈花一笑还说了，说微微一笑笑众生，众生大笑齐回眸，回眸一笑百媚生，百媚生出青年说。 哇哦，太棒了！ 你能帮我们青年说写几个片花吗？ 对， 制作人提点要求，我觉得可以这个文笔。 哎，其实我可以现在可以给大家啊，当然也不好。其实可以给大家听一下，对青年说的片花。 你这样开这种微微笑的最后一天，信不信我拿耳机这个帽砸你？拈花一笑说：“我的确是编剧，你真的是编剧是吗？你真的是编剧吗？你在哪里工作啊？”我很喜欢跟编剧交朋友，因为我觉得编剧的脑子很好使。 哎，我也是编剧。 你编什么了？ 真的，我编过很多。 编过很多东西不告诉你。啊，我们再说两条新闻吧，好吧。 行。 啊，注意这六条地铁啊将延长末班车。 嗯。 啊，是这六条啊，一号线、二号线、昌平线、八通线，以及我们的这个亦庄线、房山线啊，都会延长20分钟左右吧。 嗯。 所以大家这个晚下班的朋友啊，明年的时候应该还好能赶上末班车的地铁了。 能赶上了。 啊，希望大家注意。另外我觉得到了我们的这个年终了吧，我们其实可以盘点一下2017年发生的一些我们共同走过的一些事儿。 好。 对吧， 对。 比如说刚才我在朋友圈，咱们可以我给那个珊珊 发一下是吧？ 对。 没事，你盘点嘛，我听着，我特别喜欢听着。 你特别喜欢听着是吧？其实比如说大家盘点一下2017年最好看的电视剧或者电影吧。 啊，好呀好呀好呀。 比如电视剧，有一部非常火的电视剧叫《人民的名义》。 啊，对。 对吧，特别火，而且在咱们电台还播了广播剧版的《人民的名义》。 嗯。 嗯，我采访了《人民的名义》的编剧。2017年的时候采访了他一下。 嗯， 我觉得他还是很有个性的一个编剧。 很有才华是吗？ 不是才有才华，是有个性。我觉得有个性的人才能写出这么好的一个剧本吧。 我觉得像比如说拈花一笑有可能是喜剧编剧，我感觉。他有点那个喜剧的天赋。然后人民的名义的编剧，然后有可能是属于那种比较深沉的。 对。 嗯， 人民的名义，还有就是除了我们的这个叫达康书记，对吧？ 对对。 各种表情包，达康书记的表情包，达康书记火了。这是电视剧里面《人民的名义》，电影里面应该是《战狼》吧？ 战狼二， 《战狼二》是最火的， 70亿的票房， 70亿的票房， 666666。 对，还有什么样的电视剧让你印象很深刻？ 哎呦， 电影 有点难。 电影 最近我有几个想看的，一直都还没有看。 嗯， 就是刚刚上映的几个，《芳华》我还没看嘛。 嗯。 然后12月29号已经上映的《解忧杂货铺》，我非常想看，因为我觉得当时我看那本书的时候，我觉得很可爱，我都能想象出一些画面，我很期待去看电影里面呈现的和我想象的是不是一样的。 嗯。 然后包括还有刚刚上映的《100》， 嗯， 我也很想看，因为里面是那个陈可辛老师的。 昨天晚上我看了， 怎样？ 嗯，还好。 因为评分的确不高， 我不能剧透。 6.0， 我不能剧透。 嗯，帕皮酱演的好吗？ 嗯，帕皮酱演的配角。 啊，一个正规的配角。 对。 演的咋样？ 还可以，还好。 怎么你这个整个评价不高呀？ 这个我这作为一个媒体嘛，对，不能评价太好，也不能评价太坏，对吧？客观评价一下。嗯，我们再说说2017年的网络语吧。 好的。 比如说吃鸡。 啊，这个对。 对吧？嗯。吃鸡的出处在哪儿呢？是最早来源于电影《决胜21点》。 嗯， 这个当你获得游戏第一名的时候，就会出现一段台词，叫“大吉大利，晚上吃鸡”。 嗯。 嗯，所以说就是讲的这个网络语吧。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个叫“中年油腻”。 对，中年油腻，中年少女，然后这都是今年蹦出来的各种新词儿。 嗯， 是吧？ 这是冯唐的一篇文章，如何避免成为一个油腻的 中年男子。 对，男子，这样一篇文章中说的中年油腻男。还有一个叫你有 freestyle 吗？ freestyle。 这个是谁在吴亦凡在中国有嘻哈节目的海选中提到了这句话。还有扎心了老铁。这是东北方言。还有戏精。还有怼。还有打 call。 对。 还有开始你的表演。 这基本上真的是2017年一个特别火的一些这种网络用语。我觉得其实去盘点每年的网络用语特别有趣，就你可以看到今年的整个文化是什么。 是。 对，我觉得今年整个文化总体来说就是更加个性化。 对。 从你个人来说，你可能会变得更加的戏精，然后你因为有自我的意识，所以有可能会用这种良性的方式去怼一怼别人，大家来调侃一下，特别有趣。我看到了战神马明问了，说这个明天是元旦了，祝大家新年快乐。还有呢，说明天元旦你们放假吗？我们不放假。 地球不爆炸，我们 不放假。行吧，咱们听首这个非常温暖的歌好了。阿楚姑娘。 地方，在我那我也炊烟的故乡，有一个叫烽火台的村庄，我曾和一个叫 爱着梦想，让我去开始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拉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98.2，我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 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 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 98.2，青春就是。甩掉标签，甩掉标签。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 万千世界观，微微观世界。 8:32:52，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为大家直播的微微一笑。大家好，我是珊珊。 大家好，我是张悦。 要不要为大家介绍一下收听收看的方式啊？ AM 927 FM 98.2，你是纸记的开头是吗？ 98.2，而且您还可以通过微信公众账号魔力982魔力工厂啊，然后点击这个我们公众账号的右下角来收看这个我们的视频直播，花椒上您就搜索活力982，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 对，我看到花椒上我这个氢氧化钠已经来了，氢氧化钠好久没来了，今天是微微一笑的最后一天，您真是赶着了。我请了一个特别特别聪明的姑娘，这个姑娘呢是我的大学的师妹。然后呢，我在我的印象当中，她就一直是一个那种学霸形象。获得过各种什么数学竞赛的这个冠军，然后现在创业创得非常成功，科技圈的很多大佬都超级爱她。我们先来让她露个脸儿好不好，然后咱们待会儿来详细的介绍一下张一甲。 大家好。 怎么这么秀气啊今天。 没有睡醒。 因为一甲昨天据说只睡了一个小时， 大概今天对，5点多睡觉，然后快7点就起来了。 为啥睡那么晚？ 年末了嘛，然后大家都要准备一些这个跨年的行动，然后我们公司也有一些今天要发一些跨年的视频啊、集锦啊，然后昨天晚上熬夜做剪辑。 哦， 对， 你看看 人家，是不是感觉同病相怜？ 人家是老板。 你再看看我们。 你看看你，熬夜喝酒算什么事儿啊？真的是， 我加班的时候也会开2瓶啤酒在旁边。 来不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一甲哈，刘云笑看人生也来说，珊珊主播好，戴文六六好，六六今天不在，六六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六六是水水 哦， 今天是月月，还有甲甲，我们来介绍一下一甲。一甲是甲子光年的创始人，甲子光年是他现在的公司哈，刚刚得到了我印象当中天使融资是拿了790万， 对， 790万， 对对对， 谁差那10万块钱就不能凑个整， 只是我比较老实，一般人可能会说融资800万或者1000万。 对790万是怎么融出来的？我还挺好奇的。 其实不是我，因为我说实话花不了这么多钱，然后最开始可能就想融个200-300万我就可以启动了，但是后来就有很多的投资人想投嘛，然后后来就大概谈了600万，后来又有一家说再给100万呗，然后来又有几家说再让我们进一点吧，我说你最多一家进30万，就让三家进了30万。 啊，好善良啊。 真的好善良。 我真的耳根子很软的。 等他们投 A 轮呀，天使让 对，就感觉好像不忍心让人家太贵的时候进来。 你们老板和老板之间聊天吧，就我觉得就是，哎呀， 这个世界有鸿沟、啊。 对， 没有，因为天使其实就是像一甲说的一样，跟大家说，如果我们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创业者的话，你们知道创业者在融资的时候是分步骤和阶段的嘛？比如说第一个阶段是天使轮或者是种子轮。这个时候你的估值是最低的，比如说你给我100万啊、然后这个时候你能占我10%的股份，但是等我发展的好了，你给我100万，我可能只能占1%的股份，所以天使的时候，如果是这个天使般投人嘛，他很看好这个人，就很想投，然后如果是投的多的话，他赚的可能性就会更大，一般情况下像一甲这种情况，他以前就在科技圈创业过，所以有很多大佬会很信任他，就很想投他，如果是真的是那种心特别硬，然后就是特别爱做生意的那种人，他就会选嘛，选那么一两个，然后让你少投点，剩下你等着我，等着我估值更高，你就得给我投更多钱。 对，对 像他这样还什么？哎，行了行了，再进三家吧。你这种就是，哎，真的是。 你是不是后悔没投我？ 怎么回事儿？你为什么不叫我呢？三十万吗？不是。 对，就感觉。你们之间这对吧，都是老板与老板之间聊天啊。 你也是老板，你是这个节目的老板，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一甲的简历，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张一甲同学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哎，现在是你的镜头，然后我们这种口吻念像不像那种感动中国？张一甲，哎，播音主持系的，你来念。 啊，好吗？ 对啊，就是这个自我介绍那一段，对不对？ 对， 甲子光年创始人， 这是我们的 要那种感动中国的口吻哈。这个张月，你别看他现在就这么颓，是因为他昨天晚上没睡好。 我们三个昨天晚上没睡好的人， 三个人加起来睡了5个小时。 我觉得这个到年底啊，我们这个确实都很累，对不对？ 对。但是张月的那个朗诵特别棒。 甲子光年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来吧， 这我不合适吧？你 这就是不合适的，你来两句我看看你行不行的，到底当搭档行不行？ 我现在已经不行了，对， 来赶紧的， 包含媒体社群， 哎，我揍你了啊！ 啊，我们的这个北京甲子。光年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是一家科技智库，包含媒体、社群、企业服务板块。 介绍嘉宾本人。 甲子光年创始人 CEO 张一甲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获经济学双学位，曾获中国数学奥林匹克金牌，入选国家集训队，中国首批自媒体人，曾任职于奥美百度。曾发起公益项目买衣善衣，获爱妃奖、金奖等国际广告界十余金牌奖项，曾联合创办科技媒体，2017年连续入选福布斯亚洲30，福布斯中国30 under 30，成为2017登陆本榜唯一科技媒体创始人，厉害， 鼓掌吗？来还练个掌声好不好？来跟我走啊，掌声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这样我觉得张叔真的被珊珊玩坏了，真的。 张叔就是有一副呆萌的样子，哎，头一回见介绍的时候这种念的时候，哇，是不是觉得自己这个履历别人念出来自己有点不好意思？ 对，很不好意思。 哎，因为我印象当中其实就是那个女孩子啊，的确是在我看来学数学很难。因为你知道，像我高中的时候数学成绩也特别好，我山东人嘛，是不是？山东人嘛，考到北京大学也不容易。当年高考数学144分，也差6分。 哇，那挺厉害的。 那年很难，我的数学题。 我也不知道怎么蒙的，反正就是最后一道大题做对了。然后我上大学发现我数学好难。 你们学的是数学什么档次的数学？ 高等数学，高等数学 B。 哦 ，OK。 对，然后线性代数什么微积分，经济学院的那个数学嘛，然后都没学好。所以我就很佩服数学学院的人。咱们先从数学这个很小的话题聊起吧。你是很爱数学吗？ 应该说比较爱，学了十几年吧，从小学开始。 你数学是不是特别好？我们节目倒也不能考什么数学，我们只能算什么？两位数以内的乘法， 这个就是一个误区了。就像这个学计算机的人不一定会 修 电脑， 是吗？ 学中文的人不一定会写作文。对，我们学数学的人不会算数的。对，所以我们两位数加减法，我可能会算的比你慢。 更多的是那个就是逻辑思维。 逻辑思维。 对，其实它跟哲学很像，就我们在看一本这个数学书的时候，里面数字是很少的，更多是一些 x y z 可能比一二三要多很多。对，我们更多的。在乎的是定理的这个证明逻辑关系，而不是一些微积分怎么计算啊这样的东西。对，如果你微积分可能物理学院的工学院的算得更好。 烟花一笑说这个珊珊考考你，2017年还剩几天。让我算一算，哎，算不过来。基于那点事儿说，我订阅了他的喜马拉雅号，不过好久没有更新了。基于那点事儿素质相当高，我可以介绍你们认识，我觉得你们应该聊得来。他是清华的，然后在清华当过老师，然后他的公司叫源码基因，是做基因检测的，然后已经新三板了，刚新三板，但他其实也很犹豫上不上新三板。冯唐刚投了他， 哇，厉害！ 我觉得可能你们或许会写一些，因为现在在做科技嘛。 对对对，可以介绍认识。 好嘞，你的喜马拉雅号为啥不更新了？ 因为我是之前的创办的一家公司做的喜马拉雅的，当时那个栏目叫贾小姐说，还蛮受欢迎的。对，然后但是今年2017年整个在忙着做一家新的公司嘛，现在还顾不过来，等过了过来我会恢复更新的。 明白了，那今天那点事儿，咱们那个要不然过来，然后一起吃个早饭，来不来？线上直接约。然后我其实还是甲子光年这个创始人张一甲同学，他的履历的确是非常的光鲜亮丽，然后工作也是在非常好的这个，其实当时应届毕业生去了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工作单位了，对不对？咱们从一点点开始聊吧，你当年是怎么开始决定创业的？ 我就觉得我工作这么辛苦，天天给人打工，还不如给自己干呢。 决定给自己干了是吧？ 对，就我是比较神经大条，我真的是在决定创业的那一刻，我并不知道创业是干什么的。就是所有的包括刚才所说的融资啊，然后这个各种创业必经的坑，那个时候都没有想过，就觉得好像在大公司工作，我觉得没有什么意思，我也不想爬职业阶梯，没有那个丝毫的爬职业阶梯的兴趣。所以当时我觉得反正现在也过了那个创业就要砸锅卖铁的时代了嘛，那你在大公司干也是干，然后你出来自己干也是干，我就出来干了。后来我就回过头来看，我觉得当时真的是胆大。创业分两种，一种是艺高人胆大，一种是无知者无畏。我就是属于无知者无畏型的。 不是，你是艺高人胆大型的。因为当时在上学的时候，我记得甲子就很喜欢写，我现在老叫你甲子 啊，没关系，可以以后改名叫甲子。 为啥叫甲子光年啊？ 对，这个你要听官方说法还是私人说法？ 先官方也行。 对，官方说法是因为我在做科技行业嘛，科技行业坦白说就是一个时间周期比较长的行业，很难嘛，要公关，对大家有点耐心。所以甲子，你看甲子是时间， 是 对时间的起点嘛，六天干地支之首，时间的起点，光年是距离的极限，所以我放在一起就是时空的概念。我就想说，大家有点耐心，给行业这样一个空间，对。但事实上，我的名字也有一个甲嘛，我想就是起一个什么公司，听起来能跟自己有点感情的绑定。然后我爸妈是甲子年相识的， 哇。 这个事情我起名的时候我可没告诉他们，对，然后我也没告诉所有的人。那后来我回过头来跟他们讲，他们应该蛮开心的。 哇，所以这就是私下的说法，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我的这个一甲的名字来源也是因为我爸爸当时觉得为了纪念，然后就起掉。 在甲子年一见到就在一起 了。对，大家也在评论说这个公司的名字太棒了。张总，你们公司还需要编辑吗？ 啊，我们公司需要。 他是编剧 啊，编剧需要，我也做过编剧。 对，然后其实你是说刚才说的是创业的一个心态哈，你是从哪一刻决定创业的？有那么那个一个 timing 一个 moment 说老子要创业了？ 大概是2015年的年初吧，2015年年初，当时，我不知道你们关没关注这个2015年初的市场，那个时候整个这个。 创业的人很多嘛， 嗯，对， 但是很多，但是当时我觉得这个 超级不理智，大家 对，当时你当时我评价是2015年年初的创业，就是上门洗车、上门洗狗、上门洗包、上门洗脚， 嗯， 就是非常疯狂的一个创业浪潮，很多人就是随便写了一个商业计划书，然后就融资就开始创业了，然后依赖着这个资本投进来的钱，然后烧钱砸市场， 烧完就没 了，对，当时你拿着二维码一条街走过去，能够扫很多的红包，对吧？那个就是非常非理性的去弄创业，然后我当时呢在百度工作，然后呢也看了一些这个。就是一些创业相关的书籍，也了解了一些比如说硅谷的创业生态，我就觉得可能从整个市场来讲，其实模式驱动的这些创新呢有一点太过疯狂了，而且很难大家最后都过得很好， 嗯， 对，所以当时我觉得真正的机会在科技这个领域， 嗯， 但是那个时间段其实科技型的人才创业的相对比较少， 嗯， 而聚光灯下不是那群科技人才，全都是一些模式创新的人， 嗯， 所以我当时很想干一件事情，就是能够服务一些科技创业的人才，所以我就出来了， 嗯， 对， 哎，我觉得你这个想法还挺独特的，因为你是学数学的，嗯， 对， 其实你在上学的时候可能也没有太接触这个所谓的科技圈，嗯， 对， 我记得你上学的时候做了一个微信公众账号叫做 煤老板， 对，煤老板， 媒体的煤， 然后更多的是专注于传媒领域或者是媒体领域， 对， 对不 对？ 对，然后后来你是怎么 样，对，我就是属于比较分裂嘛， 对，但是你如果你是应该是累积了很多对于科技圈的理解， 其实不是，我觉得对科技尤其是你看这两年说人工智能啊等等这些领域，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知识是你可以通过积累经验来学，都是非常快速的更新，哪怕是行业的从业者，你两个月如果不接触这个行业，你可能会觉得过时了， 哦， 对，这个经验真的帮不到我们，对，对，但是理工科这个背景用于理解这些前沿的科技的逻辑，还是相对来讲我觉得很有帮助的。 嗯，哎，那的确是很棒啊！我觉得就是一家给了一个非常好的思路，就在于说你哪怕你之前没有选好一个方向，但这个时代发展的浪潮就是它会不断出现新的风口和新的机会。 嗯， 只要你特别愿意去学习，或者你有够强的学习能力， 对， 你就会找到那个新的机会。 对 对 对对。对对对， 哦， 是这样的， 所以你就真的是选了科技，然后就一入科技 深似海，对， 嗯， 从此这个其他都是路人的感觉。 感觉你好像也不是最开始就是自己创业，然后也是加入了一些科技的， 最开始是跟别人，就是对，加入别人团队，然后慢慢就以合伙人的形式开始慢慢做啊，一方面是慢慢越来越成熟，对创业的理解越来越深刻， 嗯， 另外一方面也是随着市场的波动，最开始做媒体，后来慢慢就开始深入优质产业服务。 我觉得你好棒啊，怎么办呀， 你总是夸我，我真的不好意思啊。 对，我特别想问一下一甲，就是你和别人一块合作去创业，和自己去创业的这种区别在哪儿？ 我觉得从工作的强度来讲其实是差不多的，都很辛苦，但是自己创业最重要是你要作为一个这个创始人，你要做决断，这种决断是对我觉得创业最大的考验，对，你要就是说很多时候没有最好的选择，你要在每一个关键的档口做出一个选择， A 和 B 走一条，对，然后后面小伙伴跟着你冲，对，这个决定其实有的时候是需要魄力的，能不能坚持，哪怕是有可能是错误的一件事情，你一定要坚持。 哎，你现在有经过那种说这个决断你很犹豫，然后有可能会有两条路要 走？举个例子， 对， 有没有？ 有啊，就像我之前融资的时候，当时我记得我最开始其实获得了一家投资机构的这个肯定，然后我也跟他谈得很好，但是后来由于我之前有些创业经验嘛，有几家这个投资机构找过来说，哎，我们给你抬估值，给你更多的资源，就开始游说我，然后我当时经历过一段时间的患得患失，我说，哎，那好像不要这家的投资呢，就好像错过了这个资源，我不要那家投资呢，错过了这个资源，摇摆不定。后来我就拿起一个电话打给我最开始谈好那个投资人，我就老老实实的说，我现在很犹豫，我说我能不能大家都怎么样，有没有可能是几家这样分一分？后来这个人就是最开始的投资人说了一段话，我觉得很受用。他说，今天有人给你了一个更高的估值，承诺更多的资源，你就改了主意。明天还会有一个人给你更高的估值，给你更多的资源，你是不是要推翻今天的决定？他说，对于一个创始人来讲呢，就是你的决定正确与否其实不是最难的，最难的事情是你有没有这个魄力去坚持这个决定，而你这个想的说的做的能不能一直是一致的，能不能永远是在关键的时刻能够坚定你最初的那个说法，其实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后来我听的时候，好不先来后到，把后面的就排到后面去了。对， 哎，这个投资人套路很深。 哎，后来我觉得也是，哎，但是有的时候你知道，就心甘情愿的，就是我还是比较懂 M 的，我觉得。 哎，他套路很深的，你让他平台的估值应该。 但是还好，就是 其实局外像我现在这么说，但是我知道身处在那个时候，你很难说出口的。 对， 对，对， 就是咱们对好像天使投资人，尤其是刚开始就肯定你那个人，还是感激的，就 是感激。 说了什么就是什么。 就是你最开始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然后这个第一个能够给你下注的人，他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如果有人给你下注了，第二个跟风过来的人，其实他相对判断起来很简单嘛，因为已经有人给你压住，我无非是在给你开多点条件而已。 嗯，很棒。嗯，我觉得你 A 轮那个融资的时候，就下一轮的时候，你好好的先布一下局。 嗯，对对对，是。对，后来我就知道了，学会了一个事情，就是说在你没有完全想清楚之前，你千万不要给任何承诺， 对， 哪怕是口头的点一个头这样的事情也不要做。 是，你就我考虑考虑。 对 对, 对， 然后等周边的人全都来找过你了， 对，就哪怕心里已经乐开了花，表面上依然要平波澜不惊。我回去考虑考虑，我不着急，您也别急。 对，然后你这时候就可以就跟第一个投资人去谈一下估值的问题，谈一谈。人重要的就是不以物喜。 我们这放假了还要聊这么专业的事情吗？ 那我们聊点开心的事情吧。 也可以呀。 可以问一下这个一甲，2017年你觉得收获了什么？ 哦，我觉得 因为今年是年底，对 对对对，还是挺多的吧。我觉得这一年成长还是挺多的，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事儿？ 就是我觉得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讲，问这个问题实在太难回答了。我每天感觉 每天都是经历生， 每天都在经历100件事情，对，然后每天都是在过山车，一会儿感觉哎呀马上就要上市了，一会儿觉得哎呀。一会儿觉得好天真。 你知道我不是明年要做一些自己的事情吗？就是会经历一个入望之狂 啊。我们可以对，可以一边喝着酒，这个 有的 一边聊着， 这个将来太好了，马上就要启动了，然后就真的是3年之内就能上个市。 对， 然后有的时候觉得。其实就那么回事儿吧。 对，你真正成为一个创业者，你会发现真的是每天都在跟人性做斗争。就是你所有的创业，当你足够理性的时候，它都是千疮百孔的。它看你任何一个你现在的公司状态，然后你各种各样的情况，你会觉得哇，这个成功的概率可能也只有2%之类的。但是呢，创业者就是得有一种那种鸡血，那种莫名其妙的嗨点。 对 啊，每天没事嗨3次，就这种感觉。 你用什么方式嗨起来？你是自嗨型的人吗？有，我觉得有嗨的方式。 嗯， 比如说我啊，我觉得我就是跟嗨的人聊一聊，我就会变嗨。 啊，对，是这样，没错，就是我跟特别聪明的人聊，然后我那种得到了一些之前没有得到的点，然后灵光一闪那个瞬间，我觉得自己好像 好像 一下升华了一下，对对对， 又起来一点， 对对对对，就鸡血够活，这一天 OK 了。 那我不是在咱们学校有个组织叫就是北京大学创业训练营嘛，然后我不是在那上了一年嘛，对不对？其实有很多朋友都是北创营认识的，然后我每次跟他们一起聊完天或一起出去上完课，上完几天回来，我就有一种打了鸡血的感觉， 对， 就是每个人都好拼呐，你找对象拼 的，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太拼了。 对，那其实我觉得还是比如说女孩子们总是会比较情绪化嘛，然后偶尔会就是心情很down，怎么样让自己 cheer up 起来？ 对， 就是只有工作能治愈一切。工作可以治愈一切，真的是，就是下一件让你焦虑和担心的事情会立刻治愈这一件事情。 那每天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 每天工作状态就是一睁眼就是工作 啊。 就是每天脑子里面，就昨天晚上睡了一个小时，那一个小时时间好像也没有太睡得太 死的感觉。但是我感觉根本就没有好像在睡了一个小时的感觉。 对 对 呀， 对，现在看到了你们吧，所以我那个很嗨的感觉就来了。 对， 人来风景呢， 嗨， 对对对。 然后其实我觉得没事，大家都在聊那个聊一些有的没的。 对，有人 说这个公司名字太棒了呀，一甲的孩子叫甲子啊。因为一甲是做科技圈的创业嘛，我对科技圈的确不是很了解，我对人工智能就不是特别的了解，所以说大家如果对人工智能有什么想问的，咱们可以在下一个时段好好聊一聊，或者是2017年你关注到的科技圈的一些有趣的讯息啊，或者是一些动态啊，一些趋势啊，都可以来问问甲子，好不好？ 一甲， 伤感情了，认识这么多年，找上甲子。 可以歇歇，放首歌，对吧？跟那个我们的 没事，我觉得其实也时间很短了，咱们再稍微我想再问一个问题吧，因为我觉得特别特别有趣，我不知道一甲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纠结。我最近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人的特性是相悖的，就比如说我始终是一个文艺工作者嘛，对吧？文艺工作者的这个属性是什么呢？文艺工作者他有创造力，但是他可能会不太自律，然后他比较散漫。 对，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做一个团队，要自己做一件事情的话，你要做那个 leader 的话，就不能这样子了，你就必须得自律，然后你得自我管束，你得去想一些有的没的，然后那种理性 性的东西会打架哎，然后你会觉得如果我真的去做了自律的人，我是不是就压抑了我那个天性，然后我那个灵会变弱，因为你不可能大家都是长板嘛。 对， 然后我觉得你也会遇到这样问题，因为你也算是一个挺文艺的小青年，我觉得、 嗯、对， 怎么办呢？做 CEO 难不难？ 挺难的，就是要跟人性做斗争。对，你要充分的，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如临大敌的感觉，就是你必须要把事情做成，那就没办法了、 嗯、 那就没有什么自律不自律的，那就噔就做起来了。 嗯 啊，但平时我是非常懒散的，我的工作状态和我的生活状态完全是两个极端。 嗯， 对，工作上我觉得我就是超级完美主义者，就是一个半个地方有一个半个空格多了，然后或者是一个标点符号错了、 嗯、 对我来讲就是极其的抓狂、 嗯、 但生活上我就是超级邋遢、 啊、 就是没有任何讲究，无所谓，对，吃什么无所谓，对、 嗯、 就是辣，只分辣的和不辣的，喝什么只分有酒精和没酒精，对，完全无所谓。对，是这样的。对，但是还有另外一种解决方案，就是你可以找到一个搭档跟你一起。那你像刚才你们提到 Papi 酱对吧，他也其实也不是自己去做所有的管理、 嗯、 包括现在很火的得到的、 嗯、 对罗振宇，他也有托不花来做他的 CEO。 对， 对，他也不是 CEO。 对、哦、其实我觉得有一天如果有一个 CEO 可以来管我，我觉得很爽的。 哇，你是这样想的。 对呀、 啊，像我现在碰到那种就是连续创业者会有经验的，我、 嗯、 就特别想说给我当 CEO 好吧。 是这样， 就一直在这样。因为 CEO 的属性， 你负责貌美如花就好了。 那种人的确他那个特性是不一样的。 是的， 那刚开始只能就是哪儿缺螺丝钉就往哪儿上嘛。 对，是的、 哎、太辛苦了，真不容易。行吧，咱们休息一会儿，大家下一个时段呢咱们来聊一聊关于科技圈的一些事情好了。 好 啊，咱俩生聊啊，你是男生，你得 好 科技啊，科技还得聊出来。那行吧，咱们来听一首什么歌呢？大家吃早餐了吗？Rocker 不撑伞， Rocker 不上班，为了代表一猫族所以不吃早餐，不吃早餐是件很嘻哈的事情，一会儿回来。 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夜猫族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天亮了才说晚安可以。 睡了睡了睡了。 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夜猫族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天亮了才说晚安可以。 睡了睡了睡了。 吃早餐和 Rock and Roll 有什么关系？我想破了头却想不出有什么代替，所以我决定宣布一件事，那就是不吃早餐才是一件很稀罕的事情。不吃早餐，我就是不吃早餐，怎么可能起得来呢？瞌睡虫在捣乱。搞不好的根本还没有睡觉，这里的早上没有一只公鸡它会叫。不吃早餐，我就是超 hiphop， 有时会吃早餐，因为当天宿醉超级大。 Party like a rockstar， 我 party like a rockstar， 最后你们都有吃早餐的，别再装傻。早餐的英文叫做 breakfast， 我不吃早餐我也不见得会饿死。我代表夜猫族，老子宵夜都吃包子。关于早餐店的事也关于你，关于我，关于 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夜猫族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天亮了才说晚安可以。 睡了睡了睡了。 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夜猫族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天亮了才说晚安可以。 睡了睡了。 妈妈和我说 不吃早餐担心你受罪， 但我只把早餐当屁，我不会后悔。卢广仲在美而美，等他来可就行，我不允许把他揽在臂弯。对他说不吃早餐才是一件很稀罕的事，早餐店的老板脸上有颗很奇葩的痣，听说顶泰丰小笼包不蒸蒸，汉堡真的要吃早餐，那我选择汉堡加蛋堡。别再问我你是不是叫蛋堡，我叫的是薯饼和大冰奶。当你看我走进来，我不是吃早餐，我是还没吃夜宵。要当个嘻哈哥，你没在熬夜，你就是偏宵。差不多先生宵夜跟早餐差不多，我们话不多，因为喝醉差不多的干，我不想吃差不多蛋饼和差不多豆浆，我们都吃差不多的凉面味增汤。关于 rock and roll 我不熟，你要我不老，但我有时候也会穿很别的裤裆。便宜星期一到到底是哪里便宜了？我是不是穿的 skin 所以便秘呢？其实我从没看过 Rocker 在早餐店，那里除了学生我只遇过老饭店。大家带着微笑迎接早安纯之美，但我脸很臭，老板怎么是柳橙汁呢？你在烦恼又吃什么了？睡觉了脸卡好了。偶尔经过早餐店，老板会笑我傻屌。我像阿娇不吃早餐，我好傻好天真，到早上才说晚安哦。是差不多先生不吃早餐是我 的本色。可是说真的，我本身呢就是一个垃圾，不用上班我干嘛早起吃早餐、I got a no job but I still fly。 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 emo 族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天亮了再说晚安可以。睡了睡了睡了、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 emo 族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天亮了再说晚安可以。睡了睡了睡了， 哎，吃早餐咯，哎，吃早餐咯，哎，快点起床了，太阳都晒屁股咯。 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 emo 族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天亮了再说晚安可以。睡了睡了睡了、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 emo 族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天亮了再说晚安可以。睡了睡了睡了。 北京时间九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九八点二。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对于城市里大家放烟花的事情，你怎么看？ 我，嘿嘿，我一般趴窗户上看。 看烟花的方式不止一种， 观世界的方式也千千万万。 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超想认识你们家的哈姆雷特。 但我们更想认识你。 来这里和我们一起 微微观世界， 万千世界观。 回来，北京时间九点零二分三十六秒。大家好，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为大家直播的微微一笑。大家好，我是珊珊， 我是张悦啊，我是这个明年青年说的这个 有厉害死了，厉害死了， 还是要宣传一下啊。 对 啊，收听收看方式是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你认真的吗？你每回都看我一眼，你这样时间久，我真的以为你不知道咱们频率是多少。 对，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方式吧，我们可以在花镜上搜索活力九八二，还可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九八二是阿拉伯数字的九八二。 是的。 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看了。 啊，那对， 好像跟喝多了一样。 怎么一梗一梗？ 对， 今天这个主持人。 对， 我们今天呢是美女聊科技，为什么用这个话题呢？是我们今天请到的是科技圈的媒体工作者，算吧，甲子光年的创始人张一甲，欢迎一甲。嗯， 大家 再打个招呼。对，好像 又见面了， 好像刚坐下一样，是不是？ 对对对， 重新开始这个节目。华丽低调来了，说珊珊好，不好意思我来迟了。嗯，没事儿没事儿，反正这个节目明天也没了。来了就好，好不好？明天这个节目就变成了青年说，这是微微笑的最后一天了。然后要想跟大家聊聊科技的事情哈。因为一甲来了嘛，一甲对中国的科技圈还是相对挺了解的，我觉得毕竟在科技圈深耕了也得有个两三年的时间了。我们先来聊一聊2017年吧，今天是2017年的这个岁末了，最后一天。2017年都发生了哪些跟我们的生活特别相关的、很有趣的、然后备受关注的科技事件呢？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好的呀， 先让对先让一甲 好。其实我们昨天公司里面也做一个盘点，我发现在整个2017年，我们当时想在全球去找一些可以说是震撼世界的一些科技瞬间，我们发现其实中国扮演了非常多的角色。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今年发生了好几件事情，比如说首艘国产的航母下水了 啊， 比如说我们的首个国产大飞机 C919 起飞，比如说我们的首台光量子计算机诞生，再比如说我们的高铁复兴号首发，有非常多这样的时刻。但还有一些可能是世界上的一些科技动态跟大家息息相关的，比如苹果迎来了10周年，对吧？然后 iPhone X 发布，可能大家可能想一想，10年前瞬间过去了，对吧？2007年的时候是第一个 iPhone 诞生，对，10年之内把我们的生活其实改变了很大，对，其实这种瞬间还是蛮多的。还有呢，就是2017年非常热的一个词是人工智能， 对， 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其实2017年的上半年有这个机器人 AlphaGo 战胜了围棋的世界冠军柯洁，当时这个柯洁泪洒当场， 是 我很痛苦，但是他下得太完美了， 对，就好像吐血的那种状态， 对，那个瞬间其实很感人，当时。后来到了12月份的时候呢，那个就是这个 AlphaGo 团队又非常强的推出了一个叫 AlphaGo Zero 的一个产品。那么他用了3天的时间就学习了人类，就是他用3天时间基本上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水平。后来我一个朋友说，就是人类3000年的围棋历史 AlphaGo Zero 只走了3天，就是还是很恐怖的。就是大家会觉得这个真的黑科技开始在2017年它的这种存在感增强了很多，应该会比2016年、2015年的存在感增强了很多。对，然后还有一些大的公司也开始有一些大动作，比如说百度，现在是这个全情投入在这个人工智能，对吧？包括你们还如果听有关注新闻的话，会看到大概在年中的时候，百度的一个开发者大会上，连红就开着无人驾驶的这个车走在北京的五环，就还得到了一张罚单，对吧？然后在这个在11月份百度世界大会上，他又开始开玩笑说无人驾驶的罚单已经来了，无人驾驶的量产还会远吗？然后包括像这个阿里巴巴，原来大家印象中它是一家电商的公司，但事实上呢，今年也非常强烈的马云在不断的强调他们要投入在重的这个硬科技方面，包括他们今年成立一个叫达摩院，就是要投入1000亿人民币来进行一些基础科技和颠覆式技术的研究，有非常多类似这样的新闻，包括 Google AI 中国在中国成立，然后那个李飞飞也著名的中国的这个 AI 的科学家也开始回国继续效力，对，有很多这样的科技瞬间，然后我们觉得还是蛮令人振奋的吧。 我好期待看这个视频哦。我们这个视频啥时候？ 马上吧，几个小时之后。 就是 刚才我们播放音乐的时候，我还在最后对这个视频。 甲子光年 微信公众账号， 好，我要去看一下。 对。 哎，其实我有一个想法，就我看到一条新闻说，好像是就是。咱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啊，比如说像阿尔法狗这样的，这个就类似于这样的。 怎么说到狗的时候指了我一下？ 这样的人工智能啊，好像有一条消息说他自己好像给自己编了一个码什么的，就是好像会威胁到人类的一条消息。我印象中是看 电影，你说的是 Facebook 的实验室里机器人和机器人自己开始对话， 对， 是有那条新闻，但是那条 刚才这个表述你都能联想到是这条新闻。 对，我 就是 因为我弄混了，我不知道是看电影。 就你再这样说下去，我觉得听众又彻底懵掉了。 是你说的那个。 就但是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越是不了解科技行业的人，越是会有的时候会害怕他，或者会觉得他好像过于恐怖，比如说他可能是不是人工智能发展了，我们就会有失业的危机，甚至是不是人工智能发展了，将来这个机器人就会跟人类 打架打仗， 总会有这样的讨论， 会有这样的讨论。但是坦白说哈，就是说越是了解这个行业或者越是从业者，大家对这个机器的发展程度反而是相对谨慎和悲观的。 嗯， 对，有一个这个科技圈的朋友告诉我说，这个科幻作家可能比我们早活了这个50年、100年。 嗯， 科技作家科技圈的从业者可能就比我们早活了3到5年。 嗯， 对，可能科幻作家和大众老百姓都已经着急了，但是我们要把未来一个齿轮一个齿轮变成现实，没这么快啊。另外呢，就是说机器本身是工具，它不可怕。就像我们历史上，我们回顾一下历史，我们从机械革命到电气革命，到这个第三次的工业革命、信息革命，到现在正在发生的智能革命，每一次的工业革命在进行的时候，都有一波人说啊，科技要颠覆人类了啊，机械革命发生了，我们这个人要失业了，然后这个啊，电力革命发生了，我们的人要毁灭了。每一轮的这个科技革命都会伴随着这样一种恐慌，人们对科技的态度永远呈现两极，都有一部分这个人觉得过于夸大了科技的效果，还有一部分过于保守的人说，哎呀，这些东西根本就是我也不关心，然后它可能根本不会发生。对，但事实上大家可能会，一般来讲，大家大家可能会对科技短期的高估，长期的低估了啊。对对对，是这样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不断的去写一些文章也好呀，做一些活动也好，也是希望就是祛魅，然后另外就让这个科技呢更加亲切，不要神秘化，不要神圣化，就走入到我们的生活之中。对。 我觉得李甲这个概括非常好，就是短期来说的确是高估了，长期来看 对，是的，是的。 我非常同意他的观点。就比如说，其实就是蒸汽机发明的时候，就像回顾历史的时候，的确存在着很多工人失业啊，然后有血的教训啊。但其实大家还是社会还是在往前走嘛。 对对对，是的。 现在很多讨论说人工智能会不会取代人类的一些工作，根本不用担心吧？我觉得啊，大家 至少像你这样 那 么活泼可爱的 主持人， 像他可能会被代替。 我这个 他给出的判断，你要不要做出一些？ 我只能去一甲的公司打工了。 先把一甲考了， 对， 一甲早就考了。聂坏笑特别可爱，聂坏笑说：“这个咱们专门请了科技大咖来研究时光倒流，微微一笑就回来了。” 哇哦， 长得 好浪漫，果然是编剧啊！ 对， 特别会留言这个孩子。 哎，我前段时间就是不是去参加一个 听了一条什么样的新闻？什么又怎么了？ 好记者讲好故事那个活动，然后有一个就是我们经常去下面那个省份上的一个学校，就代表性的学校，比如湖南是湖南大学啊，这些学校里去交流，然后有个学生就提问了一个问题，说哎呀，现在这个广播啊、电视啊、传统媒体可能发展的不是那么好，然后现在大家都依靠网络，然后去通过网络去接收信息、接收内容，请问在这样的基础之下，还有没有必要办广播、办电视？ 啊， 然后他就问了一个挑衅的问题，然后呢，我思考了一下。这因为老师让我回答 嘛，的确意义不大。 对，没有。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事儿吧，主要怨微信。对，我说如果没有微信的话，大家可能就刷微博；如果没有微博的话，大家就可能就看手机；如果没有手机的话，大家就可以看寻呼机；如果没有寻呼机的话，大家可能就看电视；没有电视的话，大家可能就听广播。所以我觉得这是科技的发展带来的问题，而不是我们。”内容媒体从业工作者所担心的问题，就是我希望未来的科技能发明出来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呢，可能不是微信，可能是国信啊，国家的国，或者叫媒信，媒体的媒，然后这个东西呢，可以把广播电视甚至互联网甚至是所有的这种媒体的内容都能融合在一个科技上，然后大家什么让所有人接收的时候都可以很方便。我觉得未来也许会有吧。 我觉得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这个话题。就比如说我们像传统媒体的这个从业者，如果你是科技的发展，它的确一个时代是有一个时代的浪潮的嘛。我相信比如说像那些抖音啊、一直播啊，其实咱们也在用花椒直播，这是这个科技的时代带给他们的一个机会，就会有些人内容创业者、内容生产者通过这样的渠道或者形式来表现自己。然后我觉得存在即合理，比如说广播为什么现在还存在，我们虽然在靠近新的浪潮，但是广播有它不可磨灭的一个属性，就是陪伴性。我是认真的觉得 现在有很多人还是在听广播的。 嗯。 哦，虽然有新的形式，比如说喜马拉雅之前一甲做的那种微信公众账号啊，或喜马拉雅的账号啊， 嗯、 然后也算是广播的形式。 对。 然后，但是比如说像我们这种电台型的存在，可能更多的还是一种你上车就能听的方便性， 嗯、 然后包括随时可以互动的这种互动性， 嗯、 存在即合理吧，看一个人的选择。 对。 实在上车里看一个人的选择。 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嘛。过去做广播的很多人，他可能现在是开电台，然后后来可能还是做知识付费、做讲师，然后能直接获得更高的回报和收益。 嗯、 对， 我看朱古力豆说这个有电视、有手机、有手表，他是做手表的。我们也听广播，特别是听北京青年广播，特别是听微微一笑， 太自觉了。你们的听众，哎呀，真的是 太自觉了。 嗯、 静观天下事说广播代替不了，没人开车刷微信。嗯 嗯， 对， 是这样的，就 是 对， 嗯。 有它这个不可替代性啊， 嗯， 对， 嗯，你是指望着科技大咖给你一些鼓励，对不对？ 对，因为 他说广播就是厉害。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你像电视原来也是一种科技嘛， 对， 对吧？ 嗯、 没有电视之前， 是的，是的， 我们只是听广播。哎，电视出来以后有了电视，然后我们做广播的一些人可能又去做电视了， 嗯、 对吧？然后哎，有了互联网以后，可能做电视的一帮人又去做互联网了。 嗯，对， 我觉得可能是一甲，因为今天在咱们台里做节目，他很多话有一种就是，哎，我得说的客气点，我觉得我们可以认真去讨论这个问题。 对， 因为一甲是中国第一批自媒体人嘛， 嗯， 也是很早就开始做微信公众账号， 也不算太2014年吧，对，2014年， 我觉得 2014年已经很早了。 对，那个时候能做微信公众账号，然后写出来，然后有自己的想法想要表达，我觉得人还是挺少的。 对对对，当时我做的时候，周围非常少人做。 对，因为现在谁没有个公众账号啊？ 对对对， 还有一个呢。 我现在挺后悔的，我应该2014年那个时候就出来创业，然后带着公众号，现在搞不好成下一个 Papi 酱或者咪蒙之类的。 所以怎么看待这种，比如说内容，我们都是内容生产者， 嗯、 内容生产者的内容以及它的表达方式和渠道跟时代变换的一些关系。 嗯， 其实我觉得是越来越好，机会是越来越多的。因为很多人说这个媒体人的黄金时代过去了，这个说法其实挺老生常谈的。但是你现在想想，你有更多的工具，对吧？你甚至可以直接获得收益。 对， 你过去你做网络是哪个听众再爱你，他会直接给你打赏吗？ 嗯、 打不了，对不对？ 对。 现在他可以直接给你打赏啊，他还可以直接给你付费买你的年会员的节目，对吧？ 嗯、 就你跟你的读者也好，你的听众也好，你的距离是越来越近了。 嗯， 对。另外，现在的平台也慢慢越来越有更多的推荐机制，就跟你的这个粉丝的标签更精准的匹配在一起。 嗯、 喜欢你的人可能就有更大的概率接触到你， 嗯、 不喜欢你的人，你们两个井水不犯河水。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也能更快的找到一些更精准的用户， 嗯、 对，然后你还可以利用很多的工具，比如说大数据的工具，去想办法去调整你的节目内容，调整你的节目形式，起更好的标题等等等等，来获得更多的流量关注。对，总之来讲，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工具越来越多的一个时代。但是比较遗憾的是，我现在觉得做的比较好的这种内容，有耐心做好高质量内容的人越来越少了。 嗯， 这倒是挺难过的一件事情，尤其是 大家都很着急 啊。对，大家觉得这不挣钱嘛，或者干嘛就很累，对吧？嗯， 对。然后因为今年我不是一直在想跟那个花椒啊或者映客。 嗯， 这些这个直播平台合作嘛，经常会去跟他们聊天。 嗯， 然后有就花椒的一个朋友，他就告诉我说，你知道现在在花椒排行前10名中有一个人做直播， 嗯， 做得非常的好。 嗯， 他只需要一个转盘。 嗯 嗯， 然后这个转盘呢，总共呢分4个扇形或者8个扇形，就跟抽奖摇奖一样。转盘，这转盘里面比如说有吃屎， 天哪！ 然后有这个自残，然后呢有挖鼻孔，然后有什么什么，然后呢他就在这儿转， 行为艺术型的是吧？ 对，然后转呢，然后这个让这个大家呢去看直播，然后呢就是最刺激的，当然就是最刺激就是吃大便这个环节。这个吃大便这个环节呢，他做的扇形特别的小。我感觉他有可能就是永远摇不到，永远刷不到那个。 如果他那个机器是正常的， 对， 他总有可能是。 对，我猜测他不会的。 对，那就像很多的这个抽奖商家会耍的小心机一样。 对，我然后我上网搜了这个人，然后我就搜这个直播，我真正的晚上看了4个小时。 嗯， 我觉得就是特别吸引我实话实说，因为我特别想看他怎么吃大便。 嗯， 但是 你知道我觉得其实这是我很感慨。包括就是我觉得刚才一甲聊到说，现在各种各样的形式把人之间的距离其实变近了，实际上因为隔着一层屏幕，我们之间的距离变远了。嗯，给我们变得不认识，所以我有时候会激发人心里那个恶，你知道吗？就比如说互联网上有很多这种 暴力、啊、 你不用为你的说话负责。而且之前我也看一个文章写，就是说人们在网络上的表现其实是比人们正常生活当中更过激的。 是的，是的。你说我当时，你知道我跟我导师聊，我说如果就我有段时间那个还是挺怂的一个状态、然后我说，你说有些人会在比如说你微博你根本不认识你，人骂你什么的、然后我导师就说你根本不用在意这些人、你想想这些人如果放到现实生活当中，谁会当着面说你？ 是啊， 对不对？就是因为在网上不认识啊、所以他也不是他那个真实的他自己，他在生活中他也不会那样。 对， 就是我还是挺希望慢慢的我们可以，我觉得这两年因为的确是互联网突然间爆发了，然后各种形式越来越多了，我看到的善和恶是有的时候感觉恶好像增长的还会快一些。希望大家就是 calm down。 2018年也要来了，我们就稍微的就不能让世界多 佛性一点。 哎，对 对，我们接着让一甲再跟我们说说科技上的一些新的消息，或者说对科技新的展望吧。 对，我觉得我说实话啊，就说到这个可能就稍微有点沉重和、也不能说是沉重吧，是比较严肃了。对，就是我们现在更多的这个科技从业者开始慢慢的做一些非常的辛苦的跟实体的各行各业去打交道的事情。比如说你现在从用人工智能去改造各行各业，有的是改造工业，让工业产业线上更加高效，有的是改造金融行业，让金融风控做得更好，有的是改造医疗行业，把一些原来医生可能拿着看片子的这个东西换成用计算机去理解这些图像等等啊。有的可能是在比如说新零售的行业，然后去做一些这个超市智慧超市的改造。你会发现其实这一波的科技创新它的难度是比之前移动互联网难度更大的。因为移动互联网坦白来讲就是你不太用跟真实的世界打太多交道。你可能你的线上跟线下20%的交集就 OK 了，你可以做一个事情。一夜暴富的人很多，赚到钱的人很多，3-5年时间就把公司做大了或者卖了，然后套一笔钱，然后 happy 的走人的很多。但是人工智能我觉得不太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这个现在这一波叫所谓的硬科技啊，它这一波呢它发挥价值的场景只有在真实的生活当中。你必须要跟线下的各行各业去打交道，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要有50%甚至80%的这种交集。那交集越多也就意味着你的摩擦力越大，你的阻力会越大。然后你涉及到的环节会越来越多。这个时候呢，一波这个搞科技的这种新兴的人才可能就会要跟老一代的企业家去打交道。因为新兴人才他有技术，但是他没有场景，他也没有见过钱，他不懂产业。那老一代的企业家呢，他是缺乏技术缺乏人才，但是他已经有改革开放40年积累下来的这种场景，动辄这个行业的整个产业链在他手里。所以这个时候你的新的公司你很难自己生长出来这个场景的，所以必须要去新老去融合。所以我最开始在做甲子光年之前，其实我写了一篇文章，当时我核心就在讲，就是新贵和老贵现在是整个创新市场的两波主力军。他们两波人之间的距离其实决定了这个创业圈业之路相对比较艰难，就大家彼此不了解对方在说什么，听不懂啊。然后所以这个过程的话，需要两波人逐渐都去努力，就是都开始去尝试的去学习对方的语言，去理解对方的思维方式，放下心中的某种经验范式，然后去尝试的去融合。所以我觉得从2018年开始，整个行业会变得越来越有耐心，然后深度融合会成为大主题。各行各业机会就在这里面去。 而且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时代给大家的一个机会，以前应该是这个行业的那些老贵，然后他们慢慢的有那么几个人哎说我要做这样一件事情，然后慢慢的引导这个行业发生变化。但现在这个时代说有一些有很多想法的年轻人说我来做这件事情吧， 对， 他要去打破以前的那个， 对，要打破，然后要合作。现在可能新贵和老贵之间不是太多的颠覆者的关系和被颠覆者的关系，而更多的是两种不同的力量，两拨人他们都有自己擅长的东西和不擅长的东西，他们要进行一个互补， 配合。 特别期待这个合作的发生。我看到助理都问了一个问题，说一甲同学会去吗？去哪儿啊？你说去哪儿啊？啊，你说去吃早餐吗？ 我会去。你要来吗？ 助理都也是我的同学啊。 哎，你说你的同学们真的对你好捧场好支持啊。 因为什么呢？ 我要反思一下，我不知道如果我开这样一个节目有多少我的同学会来听。 我去我的同学去。我派我的同学去。因为都是创业者嘛，大家都起得很早啊，不太分那个休息的时间。 创业者还有时间听这些吗？ 可厉害，可能是因为今天你来了吧。我推荐你去北创赢的67好不好？咱们这样吧，咱们今天也是最后一期节目了，我们这个稍微的休息一小会儿，我们先来想一想怎么样去总结一下自己的2017年，跟一甲一起啊，我们回顾一下2017，怎么样去展望一下2018好不好？我的歌库很少的，你们都知道对不对？所以随便听一个，你们也不在意对不对？我们 有选择，随心洒脱，扔掉冷漠的原则，是真的我，此刻的灯火璀璨落寞，放下了心里那一把锁，是真的我，爱笑的眼睛要哭过才更鲜活，更加有自信的闪烁，是真的我，爱闹的苹果有起有落，执着柔软不示弱，是真的我。 咱们今天节目然后剩的时间已经很短了，刚才我们私下相谈甚欢，有点忘记了时光的流逝，最后吧还是简短的来总结一下，一甲你是创业之后你会怎么样去回顾2017，我觉得2017对你来说一定很充实，给你的命题是展望2018好了，2018你什么样的规划？ 我的2018就是带领团队做大做强吧。感觉我的回答好没有创意， 简洁是吗？做大做强。 做大做强。 对你个人有什么样的期许吗？或者什么要挑战自己的？ 我觉得可能在我对我最大挑战是我要吸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加入到自己团队当中来，这个最重要，最重要。 我觉得创业团队真的是招人是最难的。 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有的时候你会有一种习惯，就是说你觉得这个事情你扛一扛，你努努力你就过去了，然后你会倾向于把先去做事情，然后后续想人还不够这件事情。但后来我觉得这个顺序应该颠倒过来，有时候你宁愿稍微慢一点，你先把最优秀的人招过来，否则自己劳模把自己累死，你仍然是只能够实现这个N 倍增长，你实现不了 N 方增长，就你无法进行就是真正的去把这个能力扩大的。 哎，我有一个私下问题跟你探讨啊，就真的是比如说做内容的人是不是没有必要那么着急？ 我觉得内容真的是大家现在越来越挑了，越来越刁了，你从今年的这个票房市场就可以看出来嘛，大家越来越不瞎了。所以说哪怕像你这样有很多粉丝的哈，也必须得有内容。对 对, 对，所以在这情况下其实频次并不是最重要的，尤其现在是信息过爆炸的一个时代，就你跟别人打这种信息差或者高频打低频你已经没有机会了。那你有的时候可能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就是它更新的频率也没有那么高，但它偏偏出来都是重磅，这种反而也是很受欢迎的。 挺好的，很受用。打算不直播了。 偶尔 对一个月来那么一次。 那张月，你来回顾一下2017，展望一下2018吧。 哎呀，展望一下2018，就是希望大家。距离这个微微一笑结束还有3分钟， 让你们会不会要删一下情啊？我可以配合你们。 其实我本来想删的，但我看他根本就不跟我讲。 真的，我要是你的话，我肯定会想流眼泪的。 删吧删吧。 每天啊，每天早上6点起来，对对对，然后 特别想 准备，然后一早起聊两个小时。你真的会有这种感觉吧？ 对， 8个月 啊，我觉得很好。其实 对，第一次见到珊珊的时候，还是在一家火锅店见到他。 啊，对 对，嗯，然后那天他和。喝多了， 那天喝的少。 对，然后我们这个一块儿， 对，还有我们那个吴老师是吧？ 对，然后我们一块儿畅聊了一下未来的节目。然后珊珊做这半年的微微一笑非常不容易，希望大家明年抓紧关转住青年说。 朱古力都特别逗，朱古力都说我已经在哭了。 哦，天哪， 太可爱了。其实你知道，今天我本来是想煽一下情的，然后我觉得毕竟这个节目做了8个月不容易嘛。但是为什么不煽情呢？第一个是因为就是现在身边做的搭档也不是我这8个月搭档，我俩只搭档了2天，就是也聊不来。 对，是这样的， 也没法煽情， 就是尬聊。 然后呢？再一个就是一甲来了，我觉得有那种给我打了鸡血的感觉，就是我觉得的确还是第一个小时。 哎，你看有没有这种感觉？当你真的。